各位主内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，感谢主，咱能继续会继续学道，是敬拜主，感谢主，是个咩平安，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一起敬拜他。昨天早上七点，我就和坤玄弟兄两个人就去吉隆坡嘉营参加年会成年团契常年大会。我就主持年会成年团契选举资源，这是我今年是第十二年做这个年会成年团契指导，也是最后一年。早上七点开车去，到下午四点多结束，然后我跟戴坤玄去芙蓉我的屋子搬一些东西，然后在芙蓉吃了晚餐，七点从芙蓉开车，遇到一些小堵车，十一点多回到家，一路上都是下着雨，感谢上帝赐下平安。今天早上七点半就驾车去木围堂讲道，那么现在在这边跟大家分享。崇拜后，我们今天有全教会第一届义工人员培训，今天晚上我会带教区长主持这个荣耀堂第二次的牧区议会，感谢主赐下力量，老恩经过好运啊，感谢主哈，主的恩典够用哈。前天小马上帝啊，前天上帝星期五中午的时候下了一场大雨，也刮了一阵强风。我下去探访的时候看到有些人的屋瓦不见了，有些人屋子发生水灾了。我们教会呢，你们今天没有注意到，我们一棵大树，那个大树至少有五十岁了吧，那个大树给风一吹就倒下来了。常辉弟兄最快告诉大家说教堂的大树倒了，那么人就问他不能先的吗呢，常辉说不是向外面倒，是向我们教堂里面倒，没有人受到伤害。那个问的人啊，常辉就说感谢主，实在感谢主。过后我来看那个大树从旧的铁门一倒，倒到我们的旧的幼稚园课室那边，哇！我看那个大树有几十尺长吧，哈，啊！我在想哦，这个大树如果一倒倒在外面，它就在我们铁门旁边嘛，一倒在外面怎么办？三条路，三条路，二条路，五条路，车不能够走，那车不能够还不要紧啊，有人压到呢。没有人压到，这个什么电线会被压到断了啊，电话线也被会压到啊，那我们就等着他们写信来叫我们赔钱了。他说五千就是五千，他说一万就是一万，因为那是你自己种的嘛。那感谢上帝，向我们这里面打，不是向外面打。我说那个风啊是从这边吹过来，如果是这边吹过去就倒到外面了，感谢上帝。那因为发现这个事情万事互相效力嘛，才发现到原来我们这个大树，这种五十多岁大树，还是我当中比我年长的哈，我八十五年来这边做牧师，那棵树就已经相当大了了，那可能五十年六十年七十年吧，有没有一百岁我也不知道。不过我们的礼拜堂是九十八岁的，那可能是九十八年了。我们不是单单拿石头球啊，我们有四棵树都是在这个路边的，都是一种什么前夫的那个危机啊，都有可能的那个危险啊。所以昨天万事都会像效力，看到一棵树倒了，看到那种的危险，每个人都说哇好惨。我想我已经跟大家说了，我们基督徒没有说 nasib baik， 对不对？我们只说什么，我们只说 nasib baik， 饭很好吃， 因为圣经里面说我们的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，是历史的主，也是我们生活生命的主。使徒行传十七章很清楚地说，我们的生活动作全流都在乎上帝，我们所住的疆界，我们在世的年日，也是上帝预先定准的了。所以我们都围着这样的事情发生，我们知道不是偶然，是神的恩典，神的这个怜悯。那昨天我一早就去基隆坡家营了，可是我回来的时候，我在昆贤地线回去，我经过这边，我一看，那感谢上帝啊，观光协有报告，在短短的昨天那一天时间，我们就把那四棵大树清理干净了，还有旧的教育楼的那个屋顶破了几片瓦了也补了，还有这边以前我跟小孩子打乒乓的那个五连，你看那个五连芯片都给吹，好多片都吹走了，也盖好了了。哇，我想啊，没有人有这么效率的了哈，只有我们芙蓉堂上一堂不累，对不对呀？ 上一堂不累，感谢主，我要特别谢谢我们的观光先，我们的行动先，还有因为这件事情，我们发现了我们当中有一粒珍珠，平常被埋在土里没看见的，昨天晚上终于出现了，那就是我们的真个爹香夫妇啊，他们都在帮忙做，结果又盖屋顶，又料理四棵大树，弄得干干净净。你们没机会拍照，牧师拍了照。如果你们现在只能拍拍那个地上的那个一些树枝和树叶，但是感谢上帝，万事都互相效力。我们祷告。我们来到礼拜堂做礼拜的时候，我们唱主是我平安。我们从心里面唱，就心里的全做循环平安，因为你不知道。阿小峰华先生那大爷，你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情，都围着自己的平安，感谢上帝。今天本来我们的高峰高，我们的举头家为什么呢？不过举头家临时心态我们也没说弄啊。本来今天我们这个高云仙水桃姐他们要接受洗礼，特别安排，但是水桃姐身体有一点不舒服，所以不能够来。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，我们来做个祷告。父神啊，谢谢你，当我们聚集一起的时候，为着平安，为着健康，为着所享有的生命气息，我们感谢主。是主你的恩典，主你的怜悯，主你的看顾，主你的保守，主你自己的带领，还有主你自己的同在。父神啊，你是我们的帮助，是我们的亮光，我们还怕谁呢？你是我们生命的保障，我们还惧谁呢？感谢赞美主。我们积极一起敬拜，我们特别纪念到我们的水桃姐来祷告。主啊，你保守她信靠主你的心，当她软弱的时候，她向主祷告，就让她经历主你的恩典够容，让她的心满有主你所赐属天的平安，还有那存在天上的盼望。我们祷告主啊，也赐福这段时间给主的仆人当讲的信息，透过主你自己的生命之道，我们更加认识主。感谢赞美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今天继续跟大家来讲解约翰福音第六章这个教导，我的题目是耶稣生命之粮。其实在今年初我已经两次讲解五饼二鱼神迹了，所以今天是第三次讲。我今天第三次讲的时候，我以这个生命之道，耶稣生命之道来做分享。因为任何一个人如果他讲解约翰福音所记载的五饼二鱼神迹，他绝对不能够忽略的这一个很重要的教导，耶稣是生命之粮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神迹之后，竟然呢，很多人却那没碰出苦根啊，蜂拥而来找耶稣。耶稣在哪？耶稣在哪？他们找耶稣，他们要跟耶稣。如果有很多人找你，很多人跟你，你的反应怎么样？你的感觉怎么样啊？可是 当耶稣看到很多人蜂拥而来找他要跟他的时候，耶稣说了一句话，你们找我乃是吃饼得饱。原来耶稣很有五饼二神迹之后，很多人找耶稣，很多人跟耶稣，这些人他们不是要更加认识耶稣，这些人他们心里想什么？找到长期饭票咯，跟着耶稣就永远有饭吃了咯。啊，耶稣很有目标，让他成绩高。今天的老耶稣会跟耶稣找钱了，因为一年没提供，我认识耶稣，因为心里就讲，哎，拿着冬季的半票了，跟耶稣以后就应该烦恼没那些了。谢吃对我们华人来说非常的重要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华人点算人的时候，我们不是问几个人，对不对？我们也不是问几位，我们用 问什么啊？我们用口归去啊，请问一下啊啊，这个国家有多少人口？我归去，你家有几口？你说我归去。好了，你看口，我就盖给你盖看一幅图啊。你们看到这个口，这是什么口啊？什么口？小鸟的口啊，那小鸟在那个鸟窝里面，口张大大的。这什么呢？等着母鸟公鸟啊挑肉挑食物来放进他们的口里面，母鸟公鸟为了满足这些口啊，一天到晚不停地飞飞飞飞飞飞，找到食物的时候自己不舍得吃哦，赶快飞回去，然后把那个虫什么来放进小鸟的口里面，喂饱这些口，满足这些口啊。哎，青年人，我们的爸爸妈妈是不是也是这样？是不是啊？我们的爸爸妈妈是不是也是这样？你从小呱呱呱，你口是不是也是长这么大？你妈没有没有没有，五年就搞了，五年就搞了，对不对呀？你不知道，我现在讲给你听啊，因为我做过爸爸嘛。你啊啊啊啊啊啊！没了没了，牛奶来了，牛奶来了。你看，我们都像这些口。我讲这个意思就是什么？要懂得孝敬父母，不要以为你今天很本事的，你今天什么都懂了，把你的爸爸妈妈忘记了。你想想。你爸爸妈妈没有辛辛苦苦做工，今天你在哪里？啊，话转回来，为什么我们华人都能允许从呢？因为讲贵人呢，贵人呢，讲哎，几口，你错我归去，因为我们中国历史，天灾人祸不断啊，所以吃是最大的问题，生活。最大的努力就是什么？有的吃，吃得饱。所以那时候问的时候，你说我回去，你家有几口？就是说你家里有几个口啊？靠你有的吃啊。所以你知道这个历史，为什么中国我们华人这么强调这个孝道？同样的。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神迹之后，很多人找耶稣，要跟耶稣。如果你们熟悉这个四福音的记载，耶稣三年半的传道当中，有两次，千万人拥在他是吗？有一次，那是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，哇，很多人呐、啊，就在路边。大喊着何善啊何善啊，奉主名来了是应当称颂的，对不对？拿着树枝，把这树枝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铺在地上，让耶稣骑着驴经过。可是你知道吗？这些人喊着喊着，三天后他们不是喊 何山哪、啊、何山哪、啊、他们喊什么？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将耶稣钉十字架，将耶稣钉十字架。哎，那开三个人，耶稣开了的时候，因为君王的何山哪、啊、感谢圣灵哦，感谢圣灵哦。啊，三个人以后，将一钉十字架，将一钉十字架。问题出在哪里？这些人呐、啊，他们不认识耶稣，他们以为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，你咋王呢？以为是来做王的，所以他们欢迎来做王。三天后看到不是来做王哦，是要被人家抓，被人家推，被人家吐烂哦，他们不能够接受。讲人道，转念人道，讲了钉十字架。好，第二次。就是我们约翰福音第六章记载，很多人跟耶稣，跟耶稣，为什么？哇，老就蹦跳了。跟耶稣以后，以后应该烦恼没那些，以后不必担心没有东西吃了。耶稣知道他们的目的不对，他们的动机不对，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讲什么：我是生命的粮。当耶稣跟他们讲我是生命的粮，那个结果是什么？圣经里面记载一句话，很多人就离开耶稣了，很多人不要再跟耶稣了，因为耶稣讲了五两下，咱一个人所留给五两下没是原因，他们要吃饼得饱，但是现在耶稣忽然间讲到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，他们不要这一种生命之粮啊。但是你知道耶稣为什么要讲我是生命之粮吗？因为耶稣要让他们正确的认识他。我是个寻道者，从我14岁我遇到上帝，我读书读到53岁，知道吗？52岁，2007年52岁。我是个寻道者，我很看重我的信仰，我要认识我的信仰，我要知道我所信的是什么。我越读我越不知道，我也叫神学啊。我说我第一阶段读神学的时候，我以为我懂了三义论。当我读第二个阶段的时候，我说你不要问我，我不懂。读到第三段的时候，我更觉得我不懂啊，啊，这个很平常，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无限，我是有限的嘛，我怎么能够完全了？我能够了解多少呢？那我主要就是说，耶稣要告诉他们我是生命的粮，耶稣要他们什么？正确的认识他，对他有正确的认识。同样。其实在教会历史上有许多人，我好晒呢，他们来教会，他们也是对耶稣的认识错误，他们来教会可能也是存着不同的目的，不对的目的，不对的动机。有一天他们发现到他们的动机，他们的目的达不到的时候，他们就离开教会了。那不是耶稣有问题，不是基督信仰有问题，不是圣经教导有问题，而是他们自己有问题。就好像那一天，我们圣经里面记载，多么多人老耶稣而跟耶稣，最后耶稣讲：“我的生命的乱错乱，一个人写写，你可以没跟耶稣了。”耶稣教导没有错，耶稣要他们认识他没有错，而这些人他们目的错了了，因为他们要饭票。但是耶稣给他们的不是单单饭票罢了。好，耶稣生命之粮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有两个层面。第一，那是指圣餐啊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都有记载圣餐，约翰福音没有。圣餐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！为什么约翰福音没有记载？其实有，就是第六章这里记载。当耶稣说你能在下外一个内窗外一个黑，那就代表什么？那就代表圣餐啊，圣餐杯就是耶稣的血啊，代表啊，啊，圣餐饼就是耶稣的肉啊。那所以当我们圣餐的时候，也就讲什么？就讲到耶稣为我们舍身流血，为我们成就救恩啊。所以当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，那就是指他，他又用他的身体，用他的血钉十字架，然后为我们成就救恩， 灵魂的救恩，永生生命的救恩，这是我们要认识。第二，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，那是什么意思？那是指属灵的事物啊。什么叫做属灵的事物？第一，耶稣是神啊，这个其实我在第二讲的时候我已经讲了了。耶稣是神，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一直说这句话，我就是。这句话希腊文 Ego Emi Ego Emi， 那这句话怎么能够表达我是神呢？因为旧约的上帝就是这样表达的。当耶和华上帝在荆棘中向摩西显现的时候，摩西问上帝一句话，上帝啊，你名叫什么？上帝就说什么，我是自有拥有的，我是。其实是一本把希伯来文，旧约是希伯来文，把它翻成新约希腊文的时候也是什么 Ego Ego Emi， 也是同样我是。所以约翰福音里面不单耶稣在这里说我是生命之粮，还有耶稣说我就是门，我是好牧人，我是世界的光，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我是真葡萄树。一而再再而三，外星外星外星外星外星，那什么意思？耶稣要告诉人，外就是心，外就是心灵啊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来做礼拜，我们相信耶稣，我们跟着这个，我们一定要抓住耶稣是心灵，耶稣是心，一就另外依靠，一就另外捧着，一就另外理论，一就另外平安做，一就另外平安，一就另外帮助。我上个礼拜唱一首歌，你们还记得吗？耶稣一来，撒旦全是全粉碎，耶稣一来，抹去一切眼泪，除去幽暗，使痛苦变为甘甜。耶稣一来，万事都要改变。转到耶稣这里，撒旦光邪隆重破油了。转到耶稣这里，军人没谁祈祷了。转到耶稣这里，地球无暗了。耶稣这里，在万物都改变了。因为耶稣是神啊，一二三是神。你看耶稣讲这样的道理，耶稣知道很多人会离开，因为那些人跟他找他，耶稣就在那里，因为他们要饭票，他们要有的吃。现在耶稣不是告诉他们，你们再来，我这次不但变五饼二鱼，我还变到十饼四鱼嘞，我变更多给你们，不然今天吃明天吃下个礼拜吃。耶稣没有，耶稣第一要告诉他们，你们要认识我，不要吃饼得饱，你们要认识我，我是神，我是你们的神，生命的神，超乎万神之上的神，唯一的真神。我们对耶稣要怎么认识？所以我很难接受有一些人，你说他是基督徒吗？也可能是糊里糊涂。他做了很多年礼拜，他竟然说圣经那里是原因。这个没有做礼拜的人可以讲，因为他还不知道圣经道理。如果你说信什么都是一样的，那你其实还没认识耶稣是神，你还没有认识。还有，我在第一次那个荣誉崇拜版完礼拜，我一直强调，上帝是我们的阿爸。我们没有什么害怕的，我现在找你弄麻，你说万一啊，那边万一啊吗？万一啊，电人电人电人电人，打到打定打到打定当时里打到时里，嘿嘿，这一路闹赢啊。现在啊，从这天地万物现在就你弄你啊，就你弄麻，我们有什么害怕？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对我们的信仰认识，我们心里面才有热忱，我们才会跟人家传福音，来做礼拜，认识耶稣一生最美的祝福，信靠耶稣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因为耶稣是神。第二， 耶稣是生命的粮啊，那是指什么？指救恩，共耶稣救恩，耶稣定十字架还能永远生命，共着呢，先来给打。你看，那些人饶耶稣，找耶稣，要跟耶稣，他们目的要继续吃饼啊，有机会吃。哎呀，以后可以了。你知道有很多人要断人砍掉狗一样，可找来外呀，我都听过这样的话。找来外有王天没？是不是？有没有？三年多我能找那个吗？啊，做礼拜有补恩天没？做礼拜有饭吃没？你们爸爸妈妈、公公爷爷有没有跟你们这么讲啊？有没有？没有，有。你感谢神，虽然他这么讲，你还是来做礼拜，因为你知道什么？你知道做礼拜不是当一年功有补恩天，做礼拜我要认识这位耶稣，他是神，还有他使人有丰盛的生命、新的生命，还有。耶稣的道，耶稣所讲的道是生命之道，那是我们所需要的啊！因为我们人有灵魂体嘛。那是很多人跟耶稣找耶稣，耶稣跟他们说什么？耶稣跟他们说：“来，另外一个是来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事物劳力。”耶稣的意思是什么？耶稣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有身体灵魂。我们身体需要吃灵魂的，我们灵魂需要救恩，我们需要耶稣的救恩，我们需要圣经的话。50年前，有两个世界名人，他们差不多在一年之内都自杀死了。50年以前，有两个世界前出名人，差不多在十年时间里头呢，先后。巨傻西游陶丽亚，第一位文学家海明威，文学家海明威，这个人写过老人与海呀，有没有看过这本书？没有，没有看过这本书去看，那是人文主义的代表之作、啊、叫做老人与海。他获，我13岁就看了，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。哎，诺贝尔奖哦，那是个不得了的人啊，那是个名人文人啊，单单得到这个奖啊，就会拿到美金超过100万的。所以他得高啊，他有崇高那个声望啊。可是你知道吗，在他61岁生日那天，很多人来到他的家，既然可以作为庆祝，在找三日个大家对我们养生快乐快乐的时候，他一个人跑到楼上去，拿起他的猎枪，爬山猪，我们应该怎么样？爬山打山猪，打野兽的那个猎枪，而且那个猎枪是两个枪管的，他就把那个猎枪放进他的嘴巴，嘣！他整个头都炸掉，死去。这是海明威。第二个很出名的，我们很多人认识，是谁呀？玛丽莲梦露、啊、他的名字怎么这么长啊？我读了都辛苦啊。好，马。她叫做性感女神啊，她是国际名人啊，那个时候上流社会的那些男士们啊，很多都拜倒在她的四流裙下。可是你知道吗，这个性感女神啊，在她36岁的时候，她服药自杀死啊。三个来回呀、啊，总这个场面来讲，一直得杀死女阿呀，女人男孩都看到伊都赶往摆伊啊，摆到伊个哭下来呀。但是三个来回，越杀越死。我要讲什么？这两个人，他们已经拥有什么？他们已经拥有人要追求的那一种的财富了。还有那种的声望，但是为什么最后他们要自杀 接受自己的生命呢？心底的空虚啊，心灵空虚啊，他们的内心得不到真正的满足啊。所以在1700多年前，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，他有一句很美的话，说什么？在人的内心里有一个空洞，非物质所能满足，拥有创造主才能带给他真正的满足。记得，这是1600多年前奥古斯丁说的话。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里面有一个空洞，只有上帝能够满足。这就是什么？属灵的需要啊！科学进步，物质丰富，人仍然不能够满足，也不感到满足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人是万物之灵嘛，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有上帝的形象啊，我们有上帝的生命啊。鸡哈，某些人起鸡啊，哇，肯定力气吧，好像是因为他们肚子饿了，要吃了，我就说这都是声音。你给他们吃饱了，每个进进了了，没人应了，进熬了，他们一吃就饱了了，他们一吃就满足了。人呢？他们说。饱食思淫，小爸爸还逃到七千北人医院，那我最后会让他孤立美玩具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人不是动物，我们人是上帝特别创造，我们有内在有生命的需要。所以耶稣说，我是生命的粮，就是要告诉大家，今天我们人不但需要事物物质，我们也需要耶稣的救恩，我们还需要上帝的话。我们不能够单单追求物质满足，我们还要追求属灵生命满足。第二，要接受了。彼得，我很喜欢这么一句话，我在主日礼拜的时候，有时候也讲这么一句话：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随呢。我们已经信了，我们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。当耶稣看到一个一个人离开的时候，耶稣转过来问他的门徒：你能要离开吗？要跟人离开吗？彼得就回答这句话，这个回答不是普通的回答，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宣信 confession， 意思就是说，我相信你是神，你是救主，你的话是生命之道。所以当彼得这么回答的时候啊，就表示什么？彼得他已经认识耶稣了，他也明白耶稣所说的生命之道是什么道理的。还有啊，我们已经信了，也知道了，那个表达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他会继续相信，还要继续知道。你注意这继续两个字，所以这么一句话表示什么？我彼得还有我们这些门徒，我们将会继续跟从耶稣，我们还会继续的成长， grow， 继续的成长啊！快快啊，看看这个女孩子，哎呀，又好像很难读她的名字哈，路易莎吧，英国人，已经16、18、23年了哈。一直在十零年前，她在做少女的时候就有一个心志，我要做宣教师，而且呢，我要去中国传福音，哇，不得了嘞。不过呢，去不成，为什么？因为她身体软弱。不能够去，然后到他21岁的时候，他就从英国搬到美国去，25岁就结婚了。结婚的时候，他生了一个女儿，叫做莉莉。他娶一个女儿莉莉。莉莉4岁的时候，他带着女儿莉莉，跟他的丈夫3个人去海边picnic，去海边野餐。然后当他在海边坐，守着那些事物的时候，他就看着他的丈夫。带着他的女儿4岁的女儿在海边那边玩水哦，哇！他看到那一幕的时候，他心里面很高兴哦，很感恩哦。他说：“感谢上帝哦，我有一个很虔诚的丈夫哦，我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女儿哦。”他心里面在这么做感谢的时候，忽然间他看到，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男孩子啊。溺水呀、啊！这一个人，我只要 跟他狗一样哈，我小男生啊，在那个海边啊，那个风浪，那个浪很大嘛，在那边，哎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！她看见了，她赶快对她丈夫说：“哇，那边有一个小孩子啊，他要淹死了。”她的丈夫一听啊，就跑过去，跳下水，要救那个小男孩呀、啊！当时呢，一个很大的海浪，砰来，她的丈夫和那个小男生啊，就给这个海浪啊，卷到海中间去啊！你知道，他抱着他四岁的女儿，在海边很大声的喊叫啊：“救命啊！救命啊！”可是你知道她看到什么？她只看到她的丈夫，还有那个小孩子，两个人就是这边沉下水底去。这样的事情发生了、哦，给她打击多么大，知道吗？她在很痛苦当中，就是忽然来的那个灾难啊，一点怎样痛苦点啊？谁能够安慰他？他只有靠着读圣经、唱圣诗，请喜高的安慰自己啊！所以你们要唱歌，什么歌都不会唱不要紧，至少两首歌一定要唱。什么两首歌？电脑浪修歌，就是我的平安啊！还有一首呢，谁知家谁知家，因是我的英雄，知道吗？没有两个母亲母女，还没唱到歌吗？没有。没来呀，没事来外头去嘛，哈，好。这个路易莎，当我忽然间时，思维就那样改变，伊每次跟偷声音，每次跟唱歌安慰一下，带点安慰。他说了一句话：“我冇需要为了爱伊咯，因为虽然爱我一辈。”我也被小奶爱我，小奶也被我爱伊。我所需要是啥呢？骨卡塞的信心，相信骨卡信心没有度。我需要的依靠，依靠小奶，就轻轻相信小奶观念，小奶的带领，带领我神闹麦位，很凄凉。没有丈夫，女儿才四岁，我只能够怎么样相信上帝，依靠上帝。这就是他讲了这么一句话。那丈夫死后，你知道百年前孤儿寡妇是很可怜的，知道吗？到今天也是哦。有一些女人给男人骗了咯，结婚两年就离婚了咯。如一个人还不要紧哦，留下小孩子怎么办？啊，那个女人只能够做什么？百年前更惨，所以她能够做什么？他是不能够做，相依为命。有一天，他看到家里的事物完了，明天没努力，跟那些人没那么努力。但是，他跟他女儿向上帝祷告，完全相信上帝的心，向上帝祷告。第二天早上，他们起来，发现那门前呐、啊，有一篮的食物在那边，还有一个信封，信封里面装着有钱的。他就对他的四岁女儿讲了一句话：“我们依靠上帝，上帝没有叫我们失望。”因为这件事情，他写了一首诗歌，信心诗歌。这首诗歌一共有四节，第一节讲什么？第一节说要相信上帝的话，第二节说什么？要相信耶稣的宝血，第三节什么？要相信耶稣的生命，第四节呢？要相信血奶赶快动起来，就相信耶稣赶快动起来。你们知道这首歌是什么歌吗？信靠耶稣真是甜美。后来这个女士，她就带着她的女儿去南非，还是做宣教师，在非洲做了15年的宣教师。然后他跟一个卫理公会的牧师结婚。那他女儿长大之后也做了传道人，而且非常的孝顺， 做妈妈的，信靠耶稣真是甜美。我带领大家唱过，现在我们再唱，你们就明白这首歌的由来了。信靠耶稣真是甜美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，让我们对主的信心不摇动。